哎，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 不知道啊。 昨天咱俩去看那电影，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 哟，我光看热闹了。 听说这展览得排仨小时队才能进去，都看什么名堂？ 你等等，我上网查查啊。 别麻烦了，别麻烦了，锁定北京故事广播，什么最新鲜，什么最热点，什么最有趣，风从哪里来，全让你知道。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95.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田阳。最近啊，世界杯依然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围绕着世界杯展开的广告营销可以说是花样百出。对于企业和品牌来说呢，四年一届的世界杯能够迅速的汇集公众的关注度，可以说是一个打广告的黄金时期。不过最近在这场由足球带来的营销盛宴中，一些企业的广告却引发了不少争议。这些广告有的是洗脑式的，有的是打鸡血式的喊口号，缺乏创意，强行灌输，反而让观众相当反感。那今天的风从哪里来呢？我们就来聊聊这广告背后的历史和文化，也来分享一些经典的广告案例和他们背后的故事。 风从哪里来？听了你就是朋友圈里那个最会聊天的人。 一说起来广告背后的历史和文化，那我先想跟您聊的是世界上最早的广告。这世界上最早的广告啊，是通过声音来进行的。最原始最简单的广告形式就是叫卖。早在奴隶社会初期的古希腊，人们就通过叫卖来贩卖奴隶、牲畜，吆喝出了有节奏的广告。商标字号也是古老的广告形式之一。在古罗马，奶品厂的商标是以山羊来做标记的。一条骡子拉磨盘则是代表面包房的广告。而一个孩子被鞭子抽打，它其实是一所学校的标记。可以说是相当形象了。咱们中国是世界上最早拥有广告的国家之一，早在西周时期就出现了广告。诗经中有萧管备举的诗句，汉代的郑玄写了注说，萧边小主管，如今卖商者吹也。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卖粮食的小贩已经懂得用吹萧管的声音来招来生意了。在声音广告之后，我们国家古代又出现了悬置广告。比如《水浒传》里，武松看到前面有一个酒店，挑着一面招旗在门前，上头写着五个字迹，三碗不过冈。这种酒旗和这五个字就是常见的一种悬置广告形式。目前已知的世界最早的商标广告的实物也是出现在中国。这个实物啊，是一块铜板，铜板上刻着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广告代言明星，我这是谁呢？这铜板啊，是北宋年间的济南刘家功夫针铺铜板，而这位广告明星则是捣药白兔。铜板长 12.4 厘米，宽 13.2 厘米，跟一本书差不多大，正中偏上刻着一只拿着铁杵捣药的白兔。白兔四周呢刻着密密麻麻的小字儿，上方的字是济南刘家功夫针铺，左右的字是任门前白兔为记，下方还写着收买上等钢条造功夫细针，不误宅院使用，转卖兴贩，别有佳饶，未记白。意思就是我们家呀，用最好的原材料，花费功夫造针，使用方便，如果有人批发购买呢，还可以优惠。这些文字都是反着刻的，所以我们也可以推测这块铜板啊是用来印刷广告用的。当年这刘家针铺选择白兔捣药来作为店铺的标记，想来也是很有深意的。白兔捣药用的是铁杵，令人联想到了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的故事。 小小的一块铜板不仅清楚地说明了店铺的名称，同时还注明了店铺的经营范围、方法、质量等，形象生动，简洁明了，真是一则好广告。如今这块铜板就收藏在国家博物馆当中，下次啊，您如果去参观，有心的话啊，记得去找一下看一看。刚才咱们说这只白兔啊是最早的广告代言人，其实呢还不太准确，因为毕竟啊这兔子它不是人啊。那中国最早的广告代言人他到底是谁呢？这个确实还不太好考证谁是第一个，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有了名人广告。大家都知道著名的伯乐相马吧，这位伯乐就是最早的广告代言人之一。伯乐姓孙名扬，是春秋战国时期郜国人，服务于秦国。孙扬呢擅长辨识马的优劣，伯乐就是大家对他的习惯叫法。有关伯乐做商业促销的事儿，在《战国策·燕策》里头有记载，说有一个卖骏马的人接连三天守候在市场里，无人问津。卖马人很着急，于是去见伯乐，说我有一匹骏马想卖掉它，可是没人来问一下，希望先生能绕着我的马看一下，离开的时候啊再回头看他一眼，我愿意奉送您一天的费用。伯乐答应了，他来到集市，围绕着马转了几圈，离开时还回头看了一眼，结果一旦而马价十倍，马不仅卖了，马价还暴涨了十倍。现在看来，这位卖马之人是相当有商业头脑，十分了解名人效应的作用。 风是由空气流动引起的一种自然现象，大风起兮云飞扬，桃花依旧笑春风。风还是风潮，是风物，是风景，是风格，是风范，是风度。风从哪里来？你一定想知道。 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这里是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我是田阳。今天咱们聊的是广告背后的历史和故事，那这个时段呢，咱们来聊聊中国现代广告史上的两个著名案例。第一个呀，离现在距离不算太远，诞生在34年前的1984年。这个广告的独特之处是它奉献了一首风靡全国的广告歌曲。燕舞燕舞，一曲歌来一片情。在大众的传唱当中，燕舞销量和品牌影响力一时间大幅度提升。燕舞这则广告还无意间捧红了一位被称为燕舞小子的演员，他叫苗海中，拍广告的时候啊只有18岁，是北京的一名中学生。据说当时他拍这支广告的酬劳是100块钱，后来他也成为了一名专业演员，参演过《雍正王朝》等电视剧。据苗海中的回忆，当年燕舞收录机是一共卖出了2亿多台。说完了这个国产品牌的经典广告啊，咱们要说一个外国品牌，它在中国的广告历史可以追溯到上世纪的20-30年代，它就是可口可乐。当年这种洋饮料看上了中国庞大的消费市场，但是中国老百姓喝了几千年的茶叶，根本不知道可乐是个什么东西。可口可乐在最初进入中国市场的时候，不知道是谁开了这个脑洞，居然把它的名字翻译成了可可肯辣。这名字给人的联想可不好，简直就像是巫婆熬的药汤子，想想就觉着恶心，更别说花钱来喝了。品牌的高层傻了眼，怎么办呢？赶紧指派负责海外业务的出口公司公开登报，悬赏350英镑，征求中文译名。当时身在英国的一位上海教授蒋怡看到了消息，他几经琢磨提出了可口可乐这个译名，这个神翻译也为这种洋饮料真正迎来了中国的商机。可口可乐进入中国选择的第一站是上海， 1927年就在上海投厂生产。到了1933年，上海厂已经是可口可乐在美国之外最大的装瓶厂。1948年，上海成为了第一个年销量超过100万标箱，也就是2400万瓶的美国境外市场，创下了美国境外销售的记录。这么好的销量，是光凭一个好名字就能有的吗？还得靠广告。1930年，可口可乐选用阮玲玉作为代言人，请上海的广告画家设计了一幅请饮可口可乐的月份牌广告画。这幅画不光印在报纸上，还以月份牌的形式送给老百姓。借着阮玲玉的名人效应，可口可乐迅速传播开来，成功打开了市场。不过1949年随着美国大使馆的撤离，可口可乐也随之撤出了中国大陆市场。1979年1月，中美正式恢复邦交。在中美建交仅仅3个小时之后，可口可乐就迅速做出反应，宣布重返中国市场。1981年4月，新中国第一个专门生产瓶装可口可乐饮料的车间在北京正式投产，用的还是烤鸭厂的一个旧厂房。也就是在这一年，可口可乐的老对手百事可乐也来到了中国，开启了他们近40年的相爱相杀。1982年的冬天，可口可乐北京分公司在各大商场做起了促销，买一瓶可乐送一个气球或者一双筷子。这一次促销被认为是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现代市场上第一次卖场促销活动，但是活动引来了媒体的强烈反应，相关领导随后批示，可口可乐只准卖给外国人，不准卖给中国人。一夜之间，所有可口可乐都从商店的柜台撤下来，一停就是一年。直到1986年，英国女王首次访华，英国广播公司为此拍了一部纪录片，中央电视台希望购买播放权，于是找到可口可乐，希望他们赞助20万美元，条件是在纪录片播放前后播出可口可乐的广告。尽管20万美元在当时是个天价，但对可口可乐公司来说也是一个绝佳的宣传机会。于是在1986年10月的某天，在新闻联播播出之后，中央电视台以及全国的18家电视台同时响起了可口可乐的广告旋律。 满了几个世纪，你该不该醒一醒，换个样子活过来，接下来你就在睡到三，把眼睛张开，不用拍眼更精彩。Come on, come on, 把昨天都抛开，不用理由也能够觉得嗨，天天都快乐敞开。Come on, come on, 大声地唱出来，每个每秒都有感觉的嗨，我就要快乐敞开，敞开，敞开，敞开，敞开。 您现在收听的依然是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主持人田阳。咱们今天聊的是广告的历史文化，还有一些经典的广告案例。说起来，如今广告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有硬广，有软广，还有一种广告形式，它随着影视行业的发展而出现，就是植入性广告。上世纪90年代，室内情景剧《编辑部的故事》热播，不仅捧红了葛优、吕丽萍等明星，也让剧中的一个道具百龙矿泉壶声名鹊起，商家的订单随着电视剧的热播滚滚而来。编辑部的故事点燃了国内影视作品植入广告的导火索。发展到现在，有时候咱们看电视剧，夸张点说啊，都得在一个个的植入广告之间去看剧情了。植入广告不是咱们国家创新的，最早有据可查的植入广告出现在1951年的好莱坞电影《蛙人海底站》当中。这部电影里演员扮演的是海军潜水英雄，都佩戴着某手表品牌在二战时期制造的海军军表。至今为止，这款手表已经在《珍珠港》《超人归来》《黑衣人》等400多部好莱坞电影中出现了。地球人都知道的007詹姆斯邦德，影片中他吃的穿的用的都是顶尖的产品， 于是片中也不断地出现汽车、手机、手表、饮料等产品的植入。这些产品常常以特写镜头出现，观众可以清楚地看到产品的形象和标识。由于这些产品很符合主角詹姆斯邦德的高端定位，广告的融合也比较巧妙，很细微地成为了影片的一部分，观众完全可以接受这样的广告植入。好莱坞电影《时尚女魔头》名字直译过来是穿 Prada 的恶魔，从片名就已经植入了广告。这部电影因为讲的是时尚行业，所以就自然集结了许多时尚奢侈品牌。影片中凭借剧情的不断铺垫，最终梅丽尔·斯特里普穿上了品牌的黑色大翻领礼服，显得光彩照人。而这个品牌其实就在片中出现了这么一次，只一次就获得了完美的宣传效果，整部电影都成了它的长篇广告。那如果说到国产电影方面，植入的鼻祖应该是飞冯小刚莫属了。从没完没了里的某银行开始，他的贺岁片里就经常能看到众多商家的身影。一部大腕把植入广告以幽默的形式搬上银幕，到了《非诚勿扰二》，植入广告更是创下了单片6000万元的新高。对于观众来说，植入广告如果能够和剧情有机结合，看上去比较自然，大家都容易接受。如果植入广告太频繁和剧情太割裂，这样的植入反而容易引来大家对品牌的反感。曾经执导过《媳妇儿的美好时代》《黎明之前》等影视剧的导演刘江讲了一个有趣的故事。在拍摄《黎明之前》的时候，因为要表现谍战人员对于时间的掌握，需要手表这个道具。剧组呢，为了不穿帮，专门选择了一款进口手表。随着《黎明之前》的热播，对这块手表的特写频繁出现在电视荧屏上。这个手表总公司的领导呢，就去赞许自己的工作人员，说植入广告做得很成功啊。但是问了一圈才知道，其实啊，这是一个美丽的误会。这件事呢，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植入广告的现状，还需要法律法规进一步去细化管理，也需要影视从业者和广告从业者的创意合作才行。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 等等，这不是一档天气节目，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有故事，有内涵，有品味。2018年，北京故事广播，风从哪里来？ 风从哪里来？您一定想知道。大家好，我是田阳。今天咱们聊的是广告。那之所以会说到这个话题啊，是因为最近呢，世界杯期间，电视上的一些广告受到了很多观众的吐槽。今天呢，还有一些时间，就跟大家一起聊一个世界杯历史上经典的、受到大家欢迎的广告故事。它诞生于1998年的法国世界杯期间。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这支广告的内容啊？主角呢是罗纳尔多、德尼尔森、罗马里奥、莱昂纳多等巴西队的球星。他们在机场候机，等着很无聊，然后呢就开始在机场里面踢起了球，各种闪转腾挪，各种花式动作。尽管这支广告呢已经是20年前的作品，但是至今都令人记忆犹新，也被认为是世界杯广告史上的一个经典。当时耐克刚刚开始在足球圈攻城略地，但世界杯的官方赞助权却属于他们的对手，于是他们就开始了一次伏击式的营销。他们在巴黎的高楼大厦挂上了自己的广告，搭建了球迷公园，还资助了一支尼日利亚 U18 青年队到处和人打比赛。最关键的一步就是用巴西国家队拍摄这支时长1分半的广告。创意阶段负责拍摄的广告公司去走街串巷，询问年轻球迷对于足球的想法。负责人回忆说，全世界的小孩都有一种感觉，就是足球变得沉闷起来。1990年世界杯很沉闷，我不记得有比那届世界杯更沉闷的一届世界杯了。1994年巴西队靠点球拿了冠军，1996年欧洲杯也不是一届伟大的比赛。大家的感觉是，这就是足球？这就是足球的一切吗？于是广告公司找到了不同的团队来创作故事脚本， 最终这个机场方案胜出。作为球员来说，在机场候机是工作的常态，可是还有什么地方比机场候机更无聊呢？如果球员在机场狭小的空间里踢起球来，是不是会更有创意，也更随性呢？具体怎么拍呢？这个时候，广告公司找来了著名的电影导演吴宇森。吴宇森因为《纵横四海》《英雄本色》等作品在香港声名鹊起。1993年，他进军好莱坞，拍摄了《终极标靶》《断剑》《变脸》等名作。尽管此前从来没拍过广告，但是吴宇森还是很快签了约。拍摄安排在1997年的圣诞节，地点是里约热内卢的加里昂国际机场中的一个私人候机厅。让这些球星聚到一起很困难，制片人回忆说，罗马尼奥有一次就把罗纳尔多从海滩拎了回来，就好像大哥拎小弟。12月正是南半球的夏天，里约室外的温度飙升到45摄氏度，摄像机都要融化。不过球员对于拍摄本身倒没那么烦，一方面是因为广告的主角罗纳尔多很喜欢看吴宇森的变脸，另一方面是因为他们不用说台词。拍摄中，罗马尼奥的任务是把球踢过机场安检的 X 光机，这是当时创意团队最怕完成不了的一条。结果罗马尼奥是一条就过，大家都看呆了。罗纳尔多在广告的最后一脚踢中了门柱，其实就是机场的隔离铁杆。那个时候罗纳尔多才22岁。摄制组问他，你觉得这么远你能踢中吗？罗纳尔多一次就做到了，然后再来了一次，他不停地击中铁杆，直到最后有一次才没踢中。尽管那届世界杯巴西队最终没有拿到冠军，但是这支广告却在那一年席卷各种大奖。这个广告和这次营销也是大获全胜。今天我们从世界杯的广告说起，也在世界杯的经典广告中结束本期节目，同时也期待有更多有创意的广告作品出现。最后一点时间，送出当年这支广告中出现的那首桑巴歌曲。我是田阳，代表编辑彭小雨，感谢您的收听。风从哪里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Black peas came to make it hotter. We beat the fire starter. Bubbling up just like lava, heated like a sauna. Penetrating through your body armor. Rhythmically we massage ya. With hip hop mixed up with samba, with samba. So yes, yes, y'all. You know we never stop, we never rest, y'all. The black peas will keep the funky fresh, y'all. And we won't stop until we get y'all, till we get y'all. Say it.Blessing every mind, we cross the boundaries like every day. We're popping Bobby Bobby's in the on the bank. We got tab magnification, tab magnify like every day. Yes, yes, y'all. You know we never stop, we never rest, y'all. The black of reason keep the funky fresh, y'all. And we won't stop until we get y'all, till we get y'all. Say yeah.My daily operation. Gotta put in work in this crazy occupation. Gotta keep it moving. That's the motivation. Gotta ride the waves and keep a tight relation with my team. Keep it moving and doing it right. I've been alive every day till daylight. That's the way things move in this monkey business. We took an old samba song and remixed it. We gon' make it feel